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今天啊，我们将继续聊这位西城大妈 Terry Crossman 啊，她的中文名字同学们能不能记起来啊？哎，叫做高天瑞。我们今天看一看她什么时候与北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Amazing China。 高天瑞啊，在许多地方工作过，包括纽约、新加坡以及呢香港，他在香港呢工作了将近12年。好，那么第一句我们看看英文的翻译。 He worked in several places， 好几个地方， including 包括这个词哈，同学们有的可能学过， include 是一个动词表示包括，但是呢用这个 including 呢，它是可以作为一个非动词的这么一个形式呢，表示呢包括了什么什么地方，后面可以加上 New York、Singapore and a 12-year stint。 这里面用一个 stint， S-T-I-N-T 表示一个职位啊，一个工作，这是一个很多母语人愿意用的一个词哈，这个 stint S-T-I-N-T， 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哈，表示一个工作的意思。 In Hong Kong， 1981年呢高天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当时他去了上海和江苏的苏州。 Terry Crossman 或者可以大家可以翻译成高天瑞 first came to mainland China 啊，这个 mainland China 啊，这里面这个 mainland M-A-I-N-L-A-N-D 啊， mainland China in 1981 when he went to Shanghai and Suzhou in Jiangsu province。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他第一次来北京是什么时候。他第一次呢来北京是他六年后哈，来北京出差，当时啊他发现路上啊汽车不是很多，但是呢自行车却特别特别的多。 His first visit to Beijing 啊，第一次来北京 was 6 years later， 六年后。后面有一个词组呢叫做出差哈，这个出差这个词，那么英文呢想一想，它呢没有这个动词这个出这个意思，但是用一个介词 on 来表示啊，后面加的是呢 business商务这个词，所以合到一起呢 on business 表示说出差。所以啊同学们一定要把这个词组记下来，因为这个词组啊有的时候在考试的时候呢经常会考大家这个词组的搭配，这个 business 前面用哪个介词表示出差这个概念，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牢了，用的介词呢是 on business。 那么你可以说呢 I will go to Shanghai on business next week， 就是说下周呢我准备去上海出差。那么看看当时车不多， There were few cars， 这个 few F-E-W 啊，表示少的意思，同时啊它表示一个可数名词的这个少，有的时候这个少呢表示特别特别的少哈。 Few cars and a lot of bicycle on the road 啊，对，但是呢自行车却特别特别的多。那么后来在1997年高天瑞和他的家人搬到了北京，当时啊路面上的车已经变得很多了哈，同时啊北京比以前变得更加的热闹。他发现啊当时北京啊只有两条地铁线路，同时啊地铁上还没有空调。好，看看这句话的翻译。高天瑞哈，同学们可以翻译成 Terry and his family 哈，他的家人 move to 哈， move to 表示搬到什么什么地方哈， move to Beijing in 1997 when the traffic was heavier， 这里面提到的是车已经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同学们哈注没注意到呢，这里面这个多它没有用这个 many， 也没用这个 lot of 哈，跟这个多啊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词。那么同学们是否听出来这个词用的是哪个呢？用的是 heavy H-E-A-V-Y。 同学们会想了，当时我们学的呢这个 heavy 表示沉的意思，比如说 the box is very heavy， 但是如果说 traffic 交通很沉，那么转一下呢就可以翻译成车 很多。同时啊，同学们注意了，这里面还用的是一个比较急的一个语法 was heavier， 他表示说几年前他来北京的时候呢，那个情况做了一个对比，所以之后他搬到北京的时候，这个车越来越多了。 The traffic was heavier and the city busier， 哈、啊，城市啊越来越繁忙，用 busy 的比较急的形式 busier。 但是 there are only two subway lines 啊，两个地铁线路，一号线和二号线， with no air conditioning 啊，但是呢上面没有空调，夏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热。嗯，从那时起啊，他就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从什么什么起哈、啊，我们这个词组在以前讲过，叫做哎 since then。Since 表示从哪哪开始哈 ，S-I-N-C since then 这是一个词组了哈，希望同学们记下来。He has lived and worked in Beijing。好，那么看一看高天瑞哈，他在美国哈当时的一段生活，他的父母啊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就分开了，因此啊他在美国很多地方呢都住过，所以呢在美国啊他从来没有觉得呢自己有一个安稳的固定的一个家。His parents separated。When he was young， 分手了，分开了，用的这个词呢叫做 separate， S-E-P-A-R-A-T-E， 它可以表示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然后呢两个人分手了，用这个 separate。 后面是 when he was young and lived in many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US、因此呢在美国呢经常的搬家， So he never felt like he had a regular home there， 因此他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呢在美国有一个 regular home。 又学到这个词 regular 哈，一开始我们就这个 regular 表示普通的，那么这个 regular 也可以表示说经常发生的一个情况，用这个 regular。 所以呢今天这里面 a regular home 是一个安稳的固定的家。同时呢他说到呢，我在美国没有家乡的记忆。他同时认为呢，无论你在哪哈，只要你人在哪，你所在意的关心的那些事情在哪儿，那便是你的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北京就是我的家哈，这是他的观点。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I had no homet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没有家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他说到 Your home is where your things are， In this sense Beijing is my home、啊、就是说家就是说你人在哪，然后呢你所在的事情在哪，那么说这就是你的家。 Your home is whereYour things are in this sense， 那么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 sense S-E-N-S-E Beijing is my home。 接下来我们看看高天瑞在北京的一个生活方式，他是过着西式的生活呢，还是说我们老北京的这种生活方式啊？高天瑞他呢可以做非常地道的传统的北京炸酱面，大家可以感觉到高天瑞已经非常深的融入到北京的文化当中了。同时啊，他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呢，他会点饺子、茄子泥，还有呢酱豆腐哈。我们知道酱豆腐呢是一种传统的北京小吃。好，看看呢炸酱面英文怎么来说。高天瑞也可以叫 Terry can make traditional 哈传统的 Beijing bean paste noodles。 bean paste炸酱面，这个 bean 呢是指黄豆， paste 呢表示把这个黄豆啊弄成黏糊糊的酱哈、啊，那么合到一起呢，上面盖着酱的这个面条哈、啊，也就翻译成炸酱面。豆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b e a n bean 哈、啊，这个豆后面这个 paste p a s t e paste 后面加上那个 noodle 这个词合到一起呢，炸酱面 bean paste noodles bean paste。Noodles。 另外 When he goes to a restaurant he orders dumplings， 去饭馆的时候呢会点饺子 and mashed eggplant， 这个茄子泥啊，中文这个泥和我们说路上那个泥啊是一个词，但是英文这个食物哈、啊、给它倒成泥的这个词啊，有专门有一个词叫 mashed M-A-S-H-E-D mashed， 后面加上这个茄子，茄子呢就是说鸡蛋的植物哈、啊，eggplant egg 鸡蛋，后面加一个 plant eggplant 茄子泥，叫做 mashed eggplant。 同学们再想一想哪些食物还可以做成泥状的呢？除了我们说茄子呢，这个土豆哈，土豆泥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叫做香蕉，我们可以呢用这个东西呢把它呢搅成一个泥状，叫 mashed banana。 所以说我们常用的一个叫 eggplant potato and banana。 那么后面又讲到了一个叫酱豆腐，酱豆腐呢是经过发酵后的一个叫做豆腐哈。我们学过豆腐叫 bean curd， b-e-a-n bean 加一个 curd c-u-r-d。 那么这个酱怎么来说呀，通过发酵之后呢叫做 fermented， fermented f-e-r-m-e-n-t-e-d f-e-r-m-e-n-t-e-d 合到一起呢 fermented bean curd， fermented bean curd酱豆腐啊，后面是一个traditional Beijing dish。 同时啊他经常和老北京聊天，特别呢是我们北京的的哥。 He can often be found chatting with local people， 这个 chat c-h-a-t 哈，聊天 with local people 当地的人哈，老北京。 especially 啊，特别呢 taxi drivers 那些的哥们啊，特别特别的健谈啊。所以说呢这高天瑞啊也特别健谈，那么大家一见面就开聊。他说我比大多数北京人更熟悉的哥的生活，原因哈，大家看看他非常非常的牛。因为呢当我看到他们的牌照号码的时候呢，他就能知道他们做的哥已经多少年了。好，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 I am more familiar with the lives of taxi driver than most Beijingers。 这里面用的是 be familiar with， be familiar with， F-A-M-I-L-I-A-R， be familiar with 表示说对什么什么东西了解熟知的意思。他认为啊他比绝大部分北京人更了解啊的哥的生活，因为他经常跟的哥聊天。还有一个本事啊一般我们都不具备，因为我们看的哥的这个牌照号码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是一个号码。但是呢高天瑞通过这个号码的可能有一定规律吧，能够判断出他干这一行已经有多久了。所以说 He said when I see their license numbers， license L-I-C-E-N-S-E license 牌照哈，这个 number 哈，这个号码， I can tell how many years they have worked， 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另外哈，他经常呢和的哥呢谈政治、体育和经济。 With taxi drivers he cannot resist talking about politicssports and the economy。 这里面经常谈啊，我们没有用 often talk about， 用的是呢 resist， r-e-s-i-s-t 表示能够呢抵抗住某个东西的诱惑。但是呢前面用一个 cannot， 不能够抵制，那么表示说他一上车或一碰到的哥就他的什么话匣子便打开了，开始呢不停的跟的哥们聊天。所以这句话呢非常的形象，表示说他一上车的那种心情，一上车就跟的哥们就开聊了。所以这句话非常的形象，非常的准确啊。 He cannot resist， 同时啊同学们注意了， resist 这个动词 r-e-s-i-s-t 呢拒绝或者抵抗啊，这个词呢后面再跟动词的话呢要跟动词的 ing 的形式， resist talking about， talking about， 看看后面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政治这个词 politics， politics p-o-l-i-t-i-c-s politics， 体育非常简单 sport， 然后呢经济 economy， economy 啊，它的拼写呢是 e-c-o-n-o-m-y economy。 通过跟的哥的聊天啊交流呢，他认为啊我们北京的的哥知识非常的渊博哈。同时啊高天瑞从他们那哈，从的哥呢学到了很多有关 NBA 的中文词汇。他不是说了解 NBA 这个比赛，因为我们知道 NBA 呢是美国的哈这个篮球比赛，但是呢高天瑞通过跟的哥聊天了解了 NBA 那些词汇用中文如何来说哈，比如说这个扣篮呢，这个走步啊，犯规啊，以及呢这个抢断啊等等哈。那么这些词呢只有这个的哥哈告诉啊，那么通过的哥呢高天瑞了解了这些词用中文如何来表达，知识渊博这句话英文如何来翻译。They are so knowledgeable， 这个 they 是指的我们说这个 taxi driver， so knowledgeable， 知识这个词啊我们学过 k-n-o-w-l-e-d-g-e knowledge， 这个词我们学过表示知识，但后面加一个 a-b-l-e knowledgeable 表示呢非常有知识的，知识渊博的意思。 He said I learned many Chinese NBA words from them， 很多哈这个 NBA 的这些词汇哈中文词汇from them， 通过这个的哥了解到学到了这些相关的词汇。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高天瑞 has worked in several places, including New York, Singapore, and a 12-year stint in Hong Kong. Crossman first came to mainland China in 1981 when he went to Shanghai and Suzhou in Jiangsu province. His first visit to Beijing was 6 years later on business. There was a few cars and lots of bicycle on the roads. Crossman and his family moved to Beijing in 1997 when the traffic was heavier and the city busier. There were only two subway lines with no air conditioning, he said. Since then, he has lived and worked in Beijing. His parents separated when he was young, and he lived in many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U.S., so he never felt like he had a regular home there. I had no homet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Your home is where your things are. In this sense, Beijing is my home. Crossman can make traditional Beijing bean paste noodles, and when he goes to a restaurant, he orders dumplings, mashed eggplant, and fermented bean curd, a traditional Beijing dish. He can often be found chatting with local people, especially taxi driver. I'm more familiar with the life of taxi driver than most Beijingers, he said. When I see their license numbers, I can tell how many years they have worked. With the taxi drivers, he cannot resist talking about politics, sports, and the economy. They are so knowledgeable, he said. I learn many Chinese NBA words from them.好，那么接下来的呢是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惊魂的一夜》，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he vet and some monsters.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兽医和一些怪物的故事。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A Fright in the Nigh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惊魂的一夜。The house is dark, the blinds are drawn. But wait, is that a light? I'm Jess, the vet. You must be Bill. Yes, Jess, that is right. 那房子黑漆漆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但是等一等，哦，这儿有一道光，门开着。 你好，我是兽医 Jess。你一定是 Bill 先生吧？ 没错 ，Jess 小姐，我就是 Bill 先生。 I have some pets that need your help. This way, please. Follow me. Fan has a pain. His foot is red. Oh gosh, Bill, let me see. 哦，你快看呢，我有一些宠物，他们需要你的帮助。这边请，跟我来。 哦，这是我的宠物 Fan。他有一点不舒服，你看他的脚啊，红红的。哦，我的天哪 ，Bill 先生，让我来看一看吧。 Jess examines Fan's sore paw. He doesn't bite, I hope. I will need to soak his foot, then rub it with this soap. 然后呢，兽医 Jess 就检查了一下Fan 他的疼痛的脚掌，然后他说我希望他不会咬到我吧， 我需要把他的脚在盆子里面泡一泡，然后用这个肥皂呢一起去刷一刷，就会好了。 And now please check my fish, says Bill. I think they must be sick. I keep them in a big deep pool. Oh ho.那现在请来帮我检查一下我的鱼吧。贝尔先生就说，那我想他们一定是生病了。你快看呢，我把他们养在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池子里边。 Jess, meet Finn and Nick. 兽医 Jess 小姐，请你来见一见我的宠物吧。这是 Finn, and 这个是 Nick, 好吧。 这两个是宠物吗？明明就是Monsters, 两只怪兽。 Jess checks the pair all over to find out why they are ill. Yes, yes, I see. It's not too bad. A pill will fix them, Bill. 然后呢，兽医 Jess 就仔细地从头到脚检查了一下他们的身体，去找一找他们为什么会生病呢。然后他说，太好了，我明白了，还不算太坏，用一片药就可以把他们治好了。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Nip, says Bill. He just won't eat his food. I might need to check his teeth. Is he in a good mood? 那Bill 先生又说了，请帮我检查一下吧，看看我的宠物 Nip, 他怎么了。他总是不爱吃自己的食物。兽医 Jess 就说呀，也许我应该去检查一下他的牙齿吧。那他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呢？ 好像不太好啊。 Jess soon spots the problem. She finds a tooth that's split. Bill, look at that. This tooth is bad. I will get rid of it. 很快兽医 Jess 就发现了问题之所在。然后呢，他发现了这只宠物有一颗牙齿断裂了。然后他就对 Bill 先生说呀， Bill, 你快看看这儿，有一只牙齿，这个牙齿坏掉了，我现在要把它拔下来。 When Jess has done, Bill shows her out. That light, is itThe sun? 那 当兽医 Jess 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之后呢， Bill 就把他领出了房子。那道光，那是太阳吗？他们很怕太阳。 Jess looks at Bill and sees his teeth. So long. I need to run. 这个时候，兽医 Jess 回头看看 Bill 先生，然后他看到了 Bill 先生的牙齿。什么？这么长的牙齿？我想我该快点跑开了吧。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and a very horrible story, right? 那这可真是一个有趣而且很恐怖的故事哦。 对吗？ Okay, so here we have some questions for you. 那么现在这次老师要对大家提几个小问题了，看看你是不是读懂了这个小故事了。 Are you ready? Go.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then answer these questions. 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Puzzle number one. 第一个问题来喽。 Match the sentences to the pictures on the opposite page. 请大家看看左边的句子，再看看右边的图片，然后把句子和图片进行配对练习。 Number one, he can see the sun. Number two, his foot is red. Number three, she has to run. Number four, his tooth is bad. 1, 2, 3, 4, A, B, C, D. Can you do it by yourself?Puzzle number two. 第二个练习来了。 Look at the pictures, then choose the right sentence. 请看一看每一幅图片下面的句子，请为这幅图片挑选一个正确的句子吧。是 A 还是 B 呢？ One, A, I will need to soak his foot. B, I will need to soak his foot. Two, A,A pill will fix them, Bill. B, a pill will mix them, Bill. 3. A, is he in a good mood? B, is he in a good mood? 4. A, so long, I need to run. B, so song, I need to run. Which one is right? Can you do it by yourself? Good.Puzzle number three. Find the words that rhyme. The first pair has already been linked as an example. 那第三个小练习呢，就是请大家找一下押韵词。第一对押韵词已经被连好了。 Light, right. Next one. Keep, deep. Pill, will. Pain, main. Food, mood. 好了，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完成这些练习题吧，好吗？ Thank you.